平当自子思，祖父以资百万，自下邑徙平陵。当少为大行至里程，公赐补大鸿胪文学，察廉为顺阳长。荀彧令以明经为博士，公卿见当论议通明，己事中没有灾异，当辄传经术，言得失，文雅虽不能及萧望之、匡衡，然旨意略同。自元帝时，韦玄成为丞相，奏罢太上皇寝庙园，当尚书言：“臣闻孔子曰，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人。三十年之间，道德和洽，治理兴悦，灾害不生，祸乱不作。今上汉受命而望，继体成业200余年，孜孜不怠，政令清矣。然风俗未和，阴阳未调，灾害朔现，亦者大本有不利于，和德化修争不应之久也。祸福不虚，必有因而至者焉。以身济其道而务修其本，昔者帝尧南面而治，先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，而化及万国。孝经曰：天地之性人为贵，人之性莫大于孝，孝莫大于严父，严父莫大于配天，则周公其人也。夫孝子善庶人之志，周公继承文武之业而制作礼乐，修严父配天之事，知文王不欲以子临父，故推而续之，上及于后继而以配天，此圣人之德，无以加于孝也。高皇帝圣德受命，有天下尊太上皇，由周文武之追望太王王继也。此汉之始祖，后嗣所宜尊奉以广圣德，孝之至也。书云：正击鼓建功立世，可以永年，传于无穷。上纳其言，下诏赴太上皇寝庙园，请之，使行流民幽州，举奏刺史2000石，涝濑有益者，言渤海盐池可且勿进，以救民籍，所过见称，放使者11人为罪，迁丞相司职。做法左迁朔方刺史，复征入为太中大夫给事中，累迁长信少府、大鸿胪、光禄勋。先是太后子子位位淳于长，白言昌陵不可成，下有私意，当以为坐至连年可遂就，上既罢昌陵，以常守见中策，复下公卿亦封长。当又以为常虽有善言，不应封爵之科，坐前意不正，左迁巨鹿太守。后上遂封长，当以精明与共，使行和为济都尉，领河堤。哀帝即位，征当为光禄大夫，朱立散骑，复为光禄勋、御史大夫，至丞相，以东岳赐爵关内侯。 明年春，赏识使者诏，欲封当。当病笃，不应诏，是家或未当。不可强起受侯印为子孙也。当曰：吾居大位，以赴素餐之责矣。岂受侯印，还卧而死，死有余罪。仅不起者，所以为子孙也。遂上书起骸骨，上报曰：朕选于众，以君为相。世事日寡，辅政未久，阴阳不调，冬无大雪，旱气为灾。朕之不得，何必君罪？君何以而上书起骸骨，归关内侯决议，使尚书令檀赐君养牛衣，赏尊酒食啖。君其免治医药以自持。后月余卒，子彦以明经立位大司徒，封房乡侯。汉兴，为平父子至宰相。